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小燕子又打个乐圈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， 由田雨生执导，韩庚、郑恺等人出演的都市爱情喜剧《前任三：再见前任》于2017年12月29号在全国公映。也许很多人会奇怪于这个片名，什么叫前任三？其实这是2014年1月31日上映的爱情喜剧影片《前任攻略》系列的第三部，并且这一部因为主演韩庚回归，继续和郑恺饰演的同学兼密友。国产影片《前任攻略》因为前期宣传不足，又是安排在春节合家欢档期的爱情片，所以让品质不错的影片没有发挥它应有的威力。还好因为韩庚良好的口碑，最后获得了 1.29 亿的票房。影片讲述了孟云和夏露在一场婚礼上激情邂逅并慢慢相爱，但是因为孟云的前女友不断的出现，还有夏露前男友不断捣乱，两人之间的信任在一点点的被侵蚀。不知道您还记得这部影片吗？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。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重温的就是国产喜剧影片《前任攻略》的故事。作为歌手出道的人气偶像韩庚，《前任攻略》是他首次担当男主角的喜剧影片。韩庚表示自己是边看边笑读完剧本的，而对于与郑恺的合作，韩庚坦言要扮演如此铁的哥们儿，一开始自己还挺担心的，结果没想到从第一天拍戏到第二天，慢慢的他们就成为了好朋友，磨合得非常快，在戏里面很多时候是一拍即合。而且韩庚觉得郑恺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，因为他每天跟郑恺一起对戏都很开心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《前任攻略》。 流行、时尚、电影院线说了算， 话题、谈资、电影票房说了算， 热门佳作、潮流新宠， 影展巨制，再铸辉煌。黄金强大， 韩庚扮演的孟云是一个生活在北京、工作上小有成就的普通青年。这一天，他去参加前女友的婚礼，意外结识了新郎的前女友夏露，并跟夏露开始了一段猝不及防的爱情。就在两个人正享受甜蜜时光的时候，孟云公司的股东罗倩打来电话，要求孟云回去处理公司项目。而这个罗倩除了是孟云公司的股东之外，还是孟云的大学同学，从大学毕业开始就帮着孟云、于飞一起经营着公司。为此孟云回到北京之后，便带着夏露去了罗倩的家，不巧 正遇上罗茜的朋友赵明在帮他修理下水管。赵明对罗茜家很熟悉，这让孟云心里很不舒服。对于他来说，罗茜的家就是他多年来的一个避风港，他难以想象还有别的男人比他更熟悉罗茜的家，因此他在酒后显得语无伦次。 我当时创业的时候，我跟罗茜总共加起来我们吃了八个月的泡面，于飞喝了八个月的面汤，这种感情我们经历过吗？你但是呢，知道我们为了梦想，梦想你知道是什么？我知道你大表是个经理，你说每天朝九晚五上班下班，不含义吗？但是作为一个男人，你这一辈子没经历过大起大落，你说没经历过风雨，你怎么拍着胸脯说我是个男人？ 说得好， 是不是？ 对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 有道理吧。我们公司现在就缺你这样的一个账房先生。 账房先生是不是？ 对对对，是财务总监是吧？今年啊，纯利润能突破200万，未来的三年我们四个人一人一台宾利。 漂亮， 一人一台宾利，漂亮。 不是你年龄大点吗？ 我们的大门永远都为你敞开。Come on！ 财务总监嘛。 来。 后来我才知道， 小妹儿，你听我说， 老赵的年薪比我们公司一年的利润还高。于飞的狗理论一点都没错。 来，小妹儿， 我对面的老赵是一只稳如泰山的藏獒，而我却像一只对着藏獒狂吼的吉娃娃。那天晚上的事情，我和罗茜再也没有提过，我们还是那么默契的选择忘记。 小妹儿， 这是从那天起， 再见， 我再也没有单独去过罗茜那里。 就这样，罗茜淡出了孟云的生活，而孟云也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女朋友夏露。但关于他和夏露的感情，孟云的好朋友于飞并不看好。 不会了，夏露是哪这么说啊？你搞定了你前女友的现老公的初恋？你好变态。 谁不是谁的谁？你可能是谁的谁，谁也可能是你谁的谁。人际关系莫过于此。 也对，你说泡妞吧，无非两种情况，要么走心，要么走肾。 这回你走哪儿？心完了。 罗茜怎么办啊？ 你忘了在机场了？ 于飞把夏小姐给我送回去， 这才是正宫娘娘的气场。 但是你觉得， 你看啊，你俩在大学里就是郎才女貌吧，只不过机缘不凑巧，你单着他谈了，他散了你又有了。人罗茜挺好的，不就是年龄大点吗？还不是为你守的。 为我守了吗？他现在不是有老赵了吗？ 你也没闲着呀，人家罗茜对你是放养政策，你玩去，玩够了自然就回家。 我跟罗茜那是知己。 知己就是时刻准备着发生肉体接触的不良男女关系。 变态。 准备好了吗？时刻准备着。 滚蛋。喂， 孟云，我们快到啦，我给你带来一个美女哦。 哟，谁呀？ 是我最好的姐妹小文。上次啊， 于飞问我有没有靠谱的单身闺蜜给她介绍一个，我看于飞挺好的， 介绍他们俩认识一下。 啊，好的，那我等你们。 呦呦呦，单身闺蜜可还行，怎么着把我当嫁妆就这么陪出去了呗？ 干嘛？ 你又让别人给你介绍女朋友是不是？ 哟，真带了呀。行啊， 就冲这一点我投夏露一票。 别梦了，还真以为给你介绍女朋友？那是幌子，其实他是想让他最好的朋友来审视一下我这个新男朋友。女友好对付， 闺蜜不好对付。 你对人家客气点，别跟第一次见朴恩浩似的。 朴恩浩，就你那思密达前男友，哈哈，我本来就不喜欢这个姓儿。 你费了半天劲儿，还不如闺蜜的一句话。 这么说来，闺蜜就是小丈母娘啊。 小有经验，一定要讨好女友的闺蜜，取悦闺蜜，就叫做搞好媒体关系。 明白，跟你这么多年，这点公关我还是会的。 说着，夏露带着好朋友小文来找孟云他们。 来了。 而于飞在去维护孟云形象的同时，也对夏露的好朋友小文动了心。就这样，小文和于飞因酒生情，闪电恋爱。第二天，夏露也正赶着要和孟云一起庆祝他们相恋100天的纪念日，前男友朴恩浩突然出现，可夏露还是摆脱了他，和孟云来到了相约的餐厅，却不想孟云在这里却遇到了他的前女友之一尚丹。孟云和夏露各自前任的突然出现，让他们都显得有些措手不及，而拥有众多前任的孟云更是让夏露越来越不安心。很快孟云的生日快到了，孟云为了避免夏露在聚会上见到他更多的前女友，他只邀请了夏露、于飞、小文，但因为朴恩浩在背后搞鬼，夏露和小文被叫回公司，孟云和于飞趁机叫来了哥们儿和前女友，可不想夏露很快就回到了聚会现场，孟云只好尴尬地向他的这些朋友介绍。这时生日聚会的高潮到了。 哎，各位，安静一下，马上就要到12点了，有请我们大家好朋友孟云跟我们说两句好不好？哎， 大家都这么熟了，喝吧啊！来来来，喝吧喝吧。 孟云，孟云，孟云，不行不行，孟云今天是因为有孟嫂在现场，所以他不好意思害羞了。那我们就请孟嫂来跟大家说两句好不好？ 感谢大家来参加孟云的生日派对，我和孟云认识的时间并不长，也算是一见钟情吧。孟云他是个很有魅力的人，所以才会有你们这么多的好朋友，当然他也有很多的前女友。我感谢你们替我照顾孟云这么多年，接下来就把他放心的交给我吧。老公，生日快乐！ 谢谢老婆。 亲一个。就在孟云前女友们的面前，孟云和夏露亲吻在一起。这时，服务员送来了豪华生日蛋糕。 哇塞， 红的！ 哇，谢谢老婆。可是这个蛋糕也太大了 啊！这不是我订的蛋糕。一飞，你干嘛这么破费啊？ 也不是我订的， 那谁订的？ 啊，这是隔壁朴先生让我送过来的，祝您生日快乐。 得知朴恩浩就在他们隔壁，孟云他们便来到了他的面前。 你送蛋糕？ 对不起，今天我不知道是你的生日，还把夏露也叫过去。 你刚才去见他了？ 我还没来得及说呢。 哦，所以我送的蛋糕，希望你能原谅，不是夏露的错。 谢谢你的蛋糕。要不一起吧？ 一起，可以吗？ 你从哪儿认识的二货啊？ 在孟云的生日聚会上，夏露前男友朴恩浩送的生日蛋糕让孟云很不舒服，而夏露也因为孟云前女友们的出现感到很不高兴，他们保证再也不让这些人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。但是令孟云没有想到的是，他的前女友之一玲玲突然出现。玲玲是一个爱哭、忧郁又自虐的人， 曾经用跳楼威胁过孟云，所以孟云不敢拒绝与他见面，于是就在和他看了一场电影之后彻底甩掉了他。但不幸的是，夏露偶然发现了他和玲玲的电影票，结果大发雷霆，两个人不欢而散。随后孟云离开了家，找到了好朋友罗茜。 好久没来你这儿了， 说明你最近很开心啊。 我过生日你怎么没来？ 什么时候你不去 KTV 过生日了，我再考虑吧。 时间真快，我们都老了，你说我们这些年都忙了些什么？ 选择多了反而人会不知所措，一晃都30多了。你想清楚你要做什么了吗？ 没有。 你爱夏露吗？ 但感觉还离结婚还差那一点点。她是个好女孩，但是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基础太差了，互相还不了解，不了解哪来的信任？没有信任还谈什么结婚？ 老赵跟我求婚了。 你们认识多久？ 没多久，半年吧。可能对他来说我还算是个年轻女孩，这点算是优势吧。 你决定了吗？ 我在等，等一个答案。 什么答案？ 一个说服自己的答案。 其实孟云心中很清楚罗茜在等什么，但他却不愿意说出口。与此同时，朴恩浩也正和夏露待在一起，因为他通过手机听到了孟云和夏露的谈话，便跑来安慰夏露。直到第二天孟云回到了家里，朴恩浩才离开。而孟云也叫醒了睡梦中的夏露，随即向夏露求婚。夏露答应孟云的求婚后，孟云跟所有的前女友都断绝了联系，并开始积极地筹备自己的婚礼。而就在这时，罗茜的男友赵明给她打来电话，并告诉她罗茜失踪了。最后孟云在他们毕业的大学找到了罗茜，罗茜在那儿待了3天3夜。在释放了自己的回忆之后，罗茜决定嫁给赵明。就在订婚宴上，她当着众人说出了埋藏在心底里的话。 安静，听我说，我罗茜今年32岁，今天我终于把自己嫁出去了。虽然我不是小女孩，可是我也幻想过我结婚那天是什么样的场景，我会穿什么样的婚纱。最重要的是，那个穿着礼服迎接我的男人究竟是谁？有人说，你结婚的那个人一定不是你最爱的。我不信，我不信了10几年。可是我输了。赵明，谢谢你对我的好，我愿意嫁给你，但是我最爱的人不是你。那 那个人我们从认识到现在14年，这14年里我爱了你14年，你不可能不知道。我恨我自己，我恨我为什么跟你是同学，为什么那么早认识你，我恨我为什么那么了解你而且不能自拔。今天一切都结束了，你有了你爱的人，我也要嫁人了。可是我就是想要一个答案，我就是想问一句，我就是想问一句，我就是想问一句。 爱过。 听到孟云的回答，罗茜非常的惊讶，而夏露却哭着跑出了订婚宴。就这样，夏露离开了孟云，而孟云这一次没有再寻求新欢，而是选择了等待。但在等了一年后，夏露还是没有出现。而当他看着于飞和小文那对欢喜冤家的时候，对夏露的思念也变得更深了。终于有一天，孟云在街头遇到了夏露，而两个人都还是单身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，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你有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。今天我们来和大家分享的是国产影片《前任攻略》。这部影片的主创团队以年轻人为主，由田雨生导演，韩庚、姚星彤、郑恺、王丽坤领衔主演。影片中由韩庚扮演的孟云在现实生活中很是常见，这样的人曾经朝三暮四，失去后才追悔莫及，经历过才懂得珍惜。但现实生活中的那些人未必都有像孟云那击退前任的能力。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来说，影片《前任攻略》就是在为他们可能遇到的感情问题支招，他们也能通过这部恋爱宝典般的电影得到反思与启发。另外，影片中于飞的扮演者郑恺也是备受大家关注，因为他在大荧幕频频抢戏，从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到私人定制，再到这一次前任攻略，郑恺扮演的角色一般都有幽默诙谐的特质，在戏里有逗乐观众、调节气氛的作用。而郑恺也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笑点很高的人，因为他很少笑场，不过在这部戏里郑恺却笑场了好几次。好的，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主题曲，由韩庚演唱的《那个女孩》。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，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再会。稍后为大家播出的是广播剧场。 天上的星星，小地上的人们，总是忙碌，总是错过最美丽的缘分。未来什么模样，总是让人有多么渴望。过去的我选择放，但它却不这么想，阻碍在我们前进的路上。曾经的那个女孩，需要我拥抱的那个